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这么冷的天儿，我们能做的也有限，只能通过一些音乐以及音乐当中的一些元素，还有我们温暖的话语来够能够稍微的暖一下您啊。 但至少今天是周末，所以大家在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种火热感。 是的，从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看出大家的热情来。 是的、 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喊开始，在我这上的显示已经有4000多条了，大家都在喊毛不久啊、 不知道您现在能不能喊出来啊、 喊不出来。我刚才看了一眼后台没有。 来来，重新开始一下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大家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在刚刚过完的这个双十一，可是马上要到双十二了， 是是是 啊，所以呢，感觉那钱包怎么，哎呀，永远都没鼓起来过呢？ 没有关系啊，在缩水之前，赶紧让大家先补一补。本周五，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现金红包和美酒的福利继续放送，而且这一次我们单个红包最小金额都是5到10块的。 哎呀，厉害了！怎么参加？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当然，首先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锁定我们的节目，向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哎，这次一定要记住啊，单个红包啊， 反正最少我都说了，最少 啊 5到10元。 是是是啊， 哎，祝 大 家 好运，好运，好运啊！来来来，我们接下来有请这个发号施令者啊，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儿他是穿着貂来的啊。 但是让他说合适吗？ 合适。 不，因为他到现在毛裤和毛裤还没有分清楚。 没事 啊， 万一都能喊上，是不是？ 来来，请出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欢迎陈庆老师。 各位听众好，各位两位主持人好，就是毛裤，今天真得穿 毛裤，毛裤，穿着毛裤喊毛裤， 哎 啊， 对呀、 对。 那既然今天天都比较凉了， 嗯， 咱们就聊酒呗。 对，其实聊聊酒，今天真的太冷了。其实出门，我觉得你喝半口酒，别开车最好。 但是我老觉得得看喝什么，真如果要是这么冷的天儿，你喝白的，我倒觉得怎么更冷的感觉呢？ 我觉得像胡同一样， 嗯， 那直来直去的，咣当下去，哗，一直到底，不行，太搅了。我觉得喝黄酒行， 哎，喝黄酒行， 对， 加点温度， 就是能加温的那些酒， 是是， 黄酒啊， 清酒 、 啊、 是吧？我觉得 米酒也行 啊，对，米酒， 哎，米酒也可以。 看今儿上午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节气， 嗯、 就是因为小时候都唱过节气歌嘛， 嗯、 对， 24节气那个， 是是是。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而且，嗯，据就是那个气象台今天上午我播的那个天气，我看嚯、哦，据说到周末的时候会更冷。 对，反正就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越这么冷越刮风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三五个好友完了弄一瓶黄酒，好的黄酒、 嗯、 完了加点小温度、 嗯、 然后弄个 回香 豆之类的， 对、 哎、弄个烧豆， 这么清淡哈、 啊、哎，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有，然后最起码涮个羊肉，哎，这抱着火盆， 多棒 啊、弄个温锅，哎，暖锅那种温锅，哎，然后实在不行，煮个螃蟹，弄个炝锅面，那么这喝上黄酒，我觉得都比在外头站着强。这 是那天我要了一个那个应该叫什么，类似于闪送吧， 哦、 就不是那个 某某， 人家那儿有那种吧， 嗯， 然后后来我一看，哟，皮皮虾促销， 嘿， 来了两斤， 嘿， 哎。两斤， 两斤没多少钱，才几十块钱。 那你没要那个虾球，皮皮虾跟虾球煮一块儿是一种图。 哦，不会呀、啊，他那鲜的，相当于比如说啊，我6点点的，6:30就送来了。 哦， 这现在那么方便、啊， 个个活， 还个个活， 个个活。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哦，就是新鲜的皮皮虾送你们家。 对， 哦， 哎，其实还真是，你要说这么快的节奏，我觉得皮皮虾涮个火锅也挺好吃的。哎，真的挺好吃的、嗯、 来来，今天我们既然聊酒，其实酒也得跟菜是有关系的， 一定的。 对， 不是聊单喝的事吗？ 别 合一块儿的事。 别，咱可以合一块儿说啊。 啊，合一块儿说。 哎，咱们一块儿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聊聊，你好喝的是哪口啊？ 啊，我好喝威士忌。 正好咱们在炒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用到过酒？ 哦，那倒经常用 啊， 基本上 我经常用， 都 经常 用上，我觉得 对。而且现在我倒是用，就是比如说料酒、 嗯、 用的还少、 嗯、 用白酒用葡萄酒用的比较多。 哎，但是 这是现在是个趋势。 哎，但是我真不太明白啊、 嗯、 就比如说小胖说了，我用白酒、 嗯、 我在炖菜或者说做肉啊，我往里倒点，但是你说、酒有很多类啊， 对， 比如什么酱香型的、浓香型的、清香型的等等， 嗯， 那是不是味道也不太一样？ 白酒对，是不一样，黄酒也不一样。黄酒好比说有山酿，有五加皮，有香雪， 嗯， 有经济，完有一年庄、两年庄，完有女儿红，完坛庄8年以上的， 嗯， 这都不一样。但你当黄酒要用，就当料酒要用的话，那太高级了，好像。 哎，我前两天我弄了一挺高级的东西，炖的肉。炖的那个本来是想炖排骨， 嗯， 但是呢，反正有很多新闻说最近少吃点那个什么， 啊、 我就改炖牛肉了。 啊， 炖牛肉的时候呢，我炒肉的时候啊、 嗯， 我加了点，我们家是前一段时间翻出来是98年的还是92年的毛字打头的一款酒。 哎呦， 加了点。 哎呦，毛铺那个时候，那你应该留着。 啊、哦，不是内铺的，是内台的。 后来， 后来， 后来， 真不一样，还真不太一样。 它还是有发， 它还是有 那 种哎独特的味道在里边的，真的真不太一样。跟我之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用普通的也是高度酒、啊， 也是高度酒， 比如说用那个、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二锅头啊什么的，嗯、这个 五字头的， 哎对对对对，用那些。还不太一样，其他的所有配料都一样，只是酒放的不太一样 啊，这个是肯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时候现在好比说这两年特别流行的熟醉蟹，熟醉小龙虾，然后他们都在研发这类的时候，可能会触及到高端某台或者某五字头的酒、碰上之后，你加完之后，所有的药水比例是一样，调料比例也是一样，龙虾产地也是一样的，煮的温度也是一样的，但是把酒兑进去之后，发酵48小时之后，拆开，就完全是不一样， 特别奇妙。 哎，这还真是特别奇妙。比如说它的温度性、储藏都一模一样，只是封坛不一样， 对， 就是你搁在冰箱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打开48小时之后，你拿起来。吃就对比，同时对比还真的不一样、这就是因为酒的作用起的作用特别大。 你说这真的不一样，是味道不一样还是上头快慢不一样？ 它跟上头快慢没有，它把酒的那个酒精的含量会降低很多，它的浓香味或清香味往上扬的特别多。好比说某台那种，就觉得就是满口的茴香，就你闻的时候它是另一种味道，就基本还不是特明显，等你拆开了把肉吃进去那种感觉就是满口的茴香。 对，你像醉它可能体现的更极致一些，因为醉毕竟 它 有 了吗， 有过程， 有过程， 对吧， 发酵过程。 对，但是你想一般酒咱们用在炖菜也好炒菜，尤其肉类可能用的多一点，它大多就是一个去腥，温度一高，它按说酒精就已经挥发了， 它飘出去了， 对，带着味儿就走了。但是没想到里边竟然还会存有不太东西。 你看我们使那个，威士忌，跟那个进口的白酒用过，完全也不一样，完全也不一样，就是熟醉龙虾，还不是说到醉蟹它需要蒸完了之后它还需要膏类会出现， 对对对， 咱就说小龙虾就完全也不一样，它就完全就没有那种茴香的那种感觉，它就是酒冲的蹬一下子就一拆开就是那种。 那庆儿能不能先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在做菜的时候要加点酒呢？比如说最俗也得加点料酒，为什么？它主要起的功效是什么？ 其实在最早的烹饪里头，其实就是中国烹饪，咱就别说西方，别说那么大，在中国烹饪里就是盐、酒、胡椒粉、糖、动物脂油，就这几样东西， 就是基本 都会用的，它算基料。而且呢，我们大部分的烹饪传统都来自于江南。 啊，真的吗？ 对，因为江南富裕，它富裕到什么地步？从有开始开国朝代开始，好比说从中原地区到江南地区这段没战乱的时候，他们都是酿酒，有禽类，有种植，有发酵。你去查史料去，酱油、醋、酒工具一模一样，只是食材不一样，发酵时间不一样，这就促进了烹饪，因为它来自于取决于方便。哎，完了，风俗稻谷有的是，米香有的是，发酵完了剩下的那些糟干嘛？养禽类，鸡鸭鱼全都活了，就变成一个生物链，然后稻谷又出来了，一年一年的茬。所以呢他富足，他就天天得琢磨怎么吃，怎么吃，他的基础原料就得吊酒，是一很重要的基础原料，很早就有。 那它的作用就像小胖说那样，比如说去腥啊，提香啊。 其实最早烹饪里头，它是用药材来驱动的。这个其实是药引子，并不是真的搁到烹饪里头的。它最早好像就是中医服药，可能为了开开血脉，然后你喝一点儿，然后打开血脉之后，您再喝别的东西，它能吸收。但是后来人类突然发现，这个酒热着是能吃的，喝起来是过瘾的，有小眩晕。哎，这事儿可能就追求了，然后呢，可能有些食材是去不了粘液的，它必须要去 找一个东西去掉它，盐可能是一最好的方式，但是盐可能加太多就太咸了，它得找一个有带酒精的东西来去杀它，杀完了以后把细菌杀完了之后再去封这的时候可能有二次发酵的作用，哎，出来以后又变成一种另一种盐酒二次发酵出来的肉质又变成有弹性了，又恢复弹性了， 嗯， 哎，所以在烹饪中它就有消化了，好比说小胖说，哎，有的东西飞了，但是有的物质是留下的， 嗯， 它糖，它翻糖，它的含糖量含的物质各种物质它都留下了，留下之后它变成茴香了，又二次煮开了，它又茴香了， 哎，你说这会不会也是一次意外呢？比如说你在某一次啊，某一次烹饪的时候，就是做，我经常做，比如说做什么，做鸡啊，啊，那边可能做鹅啊，那时候可能做的比较多， 对， 鹅味儿大呀，对吧？然后呢，有一次啊，之前就不放什么料酒什么的，不放， 没有，就是盐。 对，有一次呢，突然哎，放着，哎，怎么干锅了呢？水放少了。这时候呢，旁边泡的那些什么枸杞呀，什么那些中药的酒啊，本来是养生用的，一看，哎呦，只有这儿有水了，旁边那水井离得不老远啊，水缸里也没水了，就拿起它夸夸蒯了两勺，结果哎，出来那味儿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慢慢就开始用这个。 您说这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为最早吃螃蟹，他们不是说也因为战争完了有火，完了满桌治不了螃蟹，螃蟹后来也虚熟了，虚熟了吃，哎，这螃蟹是甜的，哎，还有别的味儿，可能都会有。 而且说吃螃蟹喝黄酒是因为螃蟹长得特吓人，怕吃完了有毒， 他得 拿酒解解。 黄的 哦，我以为是先让自己喝懵了，然后就 螃蟹夹 了， 壮胆儿。好家伙， 今天咱说说这个酒在菜肴当中的一些妙用。 是的， 啊，当然那个陈清老师来了，也让陈清老师跟我们教着做几道跟酒脱不开干系的一些菜肴。好不好？因为咱别说那些，就是比如说像我似的，我就在家炖个红烧肉什么的，拿那酒啪去去腥味儿。您给来点能把那酒味儿和它的独特性存在这菜里头的。 其实，在中国烹饪里头，对酒做菜里头最显眼的就是做黄酒里头醉鸡， 醉鸡对， 醉蟹 对， 醉虾醉泥螺但是尼罗可能现在就是因为卫生的问题啊，咱不能提。醉虾是一特明显，谁都会做的东西。 过去也是生着做吗？ 生做， 也是生着做。 但是它必须用高度白酒，二次用酒的时候是低度的。它高度白酒叫他们现在咱北京可能会常用会二锅头，其实他们原来是用锅烧的，头锅烧，拿锅烧去 度数更高啊。 高，为什么要用锅烧呢？洗劫河虾里头的一些脏东西，因为河虾里头会有寄生虫，所以它必须要过它，要多长时间呢？快速摇60秒，我们都给它搁一罐子里头，倒上高度的酒，封闭摇，摇完之后把虾倒出来，把酒控掉，这时候再用黄酒、蟹、酱豆腐汁、腐乳汁、盐，然后那个糖，然后用一点点的香油做一个汁儿，再浸进去，再浸3分钟，这是生醉 哦， 是这样吃的 哦，这么讲究， 哦，是这样的 生醉虾， 我以为 他这会儿吃都是甜的，你吃那虾是甜的，是生的， 对 对。 但是现在熟醉不是这样的，熟醉基本上是开锅做水锅给浸，就开锅以后变成100度的时候，直接把虾浸进去，1分钟捞出来，直接搁冰水里。 可是它不就变色了吗？ 一下刚变成粉红，砰就搁冰水里炸开，这样呢是100度，突然间到了零下，这样那个皮就会爆开一点，变成脆的。这时候脆的时候再兑汁儿，还是黄酒、腐乳这样兑，然后呢不加腐乳了，就把腐乳去掉，纯黄酒加糖加盐，这样浸醉个4个小时之后你再吃。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能进去 哦， 加一点点糟卤，糟卤不是黄酒。 我没想到你说那生醉，工序还那么复杂，因为我在连云港吃，连云港有一个，就是你去哪个饭店啊， 大家都有这个， 都有那菜， 对，对， 就先问你要点醉虾吗？点呀，点了，人家就先把这点上，你看着菜单点别的菜， 对， 然后拿一盆虾。嘟嘟嘟嘟嘟嘟嘟，把酒倒里边，然后底下好像是它有调味料什么，直接就已经有了， 勾好了， 然后就闷着，

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首先问候您周末快乐啊。 哎， 来说一说北京的情况吧。今天反正是冻得大家够呛。 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白天这个气温的情况。今天白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5.4度，这是近30年以来12月上旬最高气温是从来没有这么低过，也就是说呢，今天是近30年来12月上旬里白天天气最冷的一天。到了今天夜间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和有所减小的风力呢，是对气温下降比较有利。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并且是存在着低于-10度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有可能是近10年来12月上旬气温的一个极端最低值，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近30年来12月上旬这个天气很少像今天这么冷过，这个该是保暖衣服全部这个派上用场的时候。 是的啊， 那么明天白天呢，太阳和今天一样的努力，但是气温还是不怎么争气， 努力没用啊。 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2度左右，这就是冷空气带来的一个作用，天气依然是寒冷。好在呢，明天白天的这风呢没有今天这么大了，这个风寒效应是有所降低，人体感觉天气这个冷的程度啊，比今天要好受一些。那么到了明天的夜间，和周日这个天空状况来说呢，还是晴天，风力明显减小，气温总体还是很低，预计的夜间，明天夜间的这个明天夜间和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10度左右，这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呢依然是有效。好在是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有望达到-0度，这个天气冷的程度呢会有所缓解。另外的话就是这两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就是天气寒冷，风干物燥。要注意这个防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另外的话就要这个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这是咱们北京呢，就是说这个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这个周末总的来说天气都很冷，这个只是呢就是冷的方式各有不同。具体的说呢，就是北方降水少，天气是晴冷，而南方呢降水多，天气是湿冷。预计这个周末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个降水形势呢将会从陆续的从这个雨转为雨加雪或者是降雪，这个降雪主要时段呢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其中明天这个降雪强度最强了，这个特别是在江苏和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都有这个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那么在省会城市中呢，像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杭州都将陆续迎来这个降雪天气，这个呢就比常年这个各地的这个初雪的日期啊，稍微会这个有所偏早，就是不同程度的吧，有偏早，这个这是在这个就是说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杭州，就这次冷空气活动过程中呢，都会出现降雪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在贵州的中北部、湖南的西部这一带。以及这个江西的西北部和安徽的南部山区，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冻雨。这个冻雨呢，它对交通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它下到地面以后呢，这个就是一层冰，这样的话要防范这个冻雨的这个影响，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以及提醒。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好，感谢您，下周再连线。 好的，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啊，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比较多，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德外达街道北沙滩，还有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太阳宫桥到主收费站，进京方向的黄岗到主收费站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环到五环车也很多，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也是非常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还有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小屯西路车多流量大，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小惊喜小意外啊，往往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小温暖。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导播间里来了好多可爱的小朋友。 是是是，欢迎你们啊。 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吗？ 是小记者团的同学们。 对啦，小记者团的朋友，所以呢他们对我们的直播间觉得特别的感兴趣。 是， 而且因为咱们是音视频工作的嘛，直播间里头灯都是打着的。 对， 哎，然后在导播间的时候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 哟，都说什么了？ 来，我把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拷问你一个。 你说。 好，问我叔叔是直播吗？我说是直播。那如果直播的时候说错话了怎么办呢？来，小胖说。 这跟他们说合适吗？ 人小记者嘛， 扣工资，亲爱的同学们，扣工资啊，真扣工资， 跟我回答的不一样。 哦，你说什么？ 我说，打课本没事啊。 哦， 你 因人而异啊。 啊， 开一玩笑，因为今天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不太适合这些小朋友们。 是的，是的 啊，这个，所以一会儿大家听听就赶紧撤啊。天冷，赶紧回家啊。跟爸爸妈妈说，给我穿暖和点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小朋友们，以后常来玩啊。 对， 这个以后有合适你们的节目，邀请你们来做客，好吧？ 是的，是的。不过呢，这么冷的天儿， 这么冷 啊，我们在第二节还是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哎呀，太好了！ 而且有了这份礼物，我相信大家至少在抵抗力上是有所改变的。 哦，好吧， 对对对对。 哎，庆儿，你猜是什么？ 还是毛裤？ 不是，不是， 天冷啊， 喝酒没有啊？ 来啊，那你听好啊， 哎， 是这样的，消费者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即可参与45天不感冒挑战赛活动，购买之日起45天之内不感冒，也就代表您挑战成功了。消费者凭借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 哎， 购买之日起45天内感冒了，那您算失败了。 失败了啊！ 但是消费者凭借医院给您开具的病历的证明，加上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购物小票。到店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 挑战成功送你价值48元的天然 VC 30粒，如果挑战失败送你价值148元的天然 VC 128元的天然 VC 90粒， 这比毛裤强多了。 谁说的？跟毛裤差不多。 但是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哦，有时间。 这个活动呢，兑奖时间啊是12月15号到明年2019年的1月15号， 是是是。 哎，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应该熟悉，也就是首先呢，您得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这个微信公号， 嗯， 然后参与互动。那您要发上您的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联系方式啊，之后您写什么都成。 对， 我们啊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 跟 送出去。 各位说一下，现在毛铺酒的活动在这一时段暂停一下，所以您现在冲着您的手机喊周五婚聚有毛铺没用，肯定抽不着，肯定拿不着红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先停一停。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再加上比如说我要扛冻，我要貂，我要健康，我要环保，我要什么都可以啊！您想要什么，我们会抽取30位朋友送给您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单包、啊、 如果要是这些您都没得着，哎，我可以自己做一广告吗？ 你说送什么？ 没有，因为刚才杨洋刚跟我说的。哎呦，我说这冬日暖阳啊，太好了。那个，因为下周末不是在工体有演出吗？ 啊，真的假的？ 不是，没有票啊，没有票。 嗨， 但是就是我跟李丽唱的这次活动的《 爱我所爱》， 哎，对，主题歌，现在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里免费下载。 哎呦，我的天， 可以吧？ 可以，可以， 主打。 哎呀，都免费了，你算什么礼物呢？ 嗯，就听听吧。 好的，好的，好的。这歌特耐听， 哎， 真的特耐听。我听的第一遍觉得唱的还行，曲子一般、 嗯。 但是听第二遍的时候就觉得，哎，曲子挺好， 唱 的是 一般。 也没有，也没有，没有。唱的也特别好，但是曲子真的是属于那种耐听的曲子，不是说您听一遍就朗朗上口，我就会唱了、 嗯。对， 但是越听就觉得有味道， 好吧？ 真的， 我们搜一下 《爱我所爱》，您到网易云音乐、嗯、搜一下就知道了。 是， 嗯， 来吧，说回到我们今天的酒的正确用法。 嗯， 我们在上一节最后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庆儿跟大家说了一下，嗯，至少应该是在啊江浙菜里非常 常 见的一道菜，醉虾。 嗯。这是熟醉跟生醉两个都说了，其实我们还可以在酒里头，你知道还出现什么问题吗？我们做鱼类里会经常用到酒，叫做什么？叫做糟溜。 对， 这是典型的糟溜，很多的菜品里头都会用到酒，黄酒。 但是是在清蒸的时候经常用酒，还是说不，我只要做酒都可以用一点？ 不是，有的时候还特别怪是在海鱼类，你要用黄酒蒸出的鱼并不好吃，一定是发酵过的。 嗯， 好比说，例如，好比说鲍烟黄鱼，你加黄酒，老酒蒸就会好吃。但是它要纯拿一个黄鱼来直接就倒上黄酒直接蒸，一点都不好吃，而且还特别腥。这就是盐和黄酒之间，它跟食材之间有的化学变化，加温度的化学变化。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还就得躲开。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好比说，做黄酒，我们要做牛、羊这些肉类的时候，没有对猪肉的感觉好，就明显的。为什么特别明显是在哪？就是当 老酒炖肉和东坡肉这类的东西，黄酒是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你一滴水不加的时候，基本上你要在家做一楼道， 嗯， 全是这味道， 嗯， 绝对得飘三四个小时。 我试过， 真的吗？ 就是在家里边，是我的算什么？就是我老婆的妹妹送给我的，算什么？ 小姨子， 小姨子， 嗯， 小姨子 啊，小姨子 在上海工作， 嗯， 她送了我一坛子那个 黄酒 、嗯，老酒， 啊，还说这是老酒， 这是 老 酒， 我一看，哎呀，真好啊，2017年产的， 不是， 人家2017年灌装的， 人家肯定 有个5年好像是， 嗯， 然后我也不喝黄酒，说句实话，我也不喝黄酒，而且咱们北方人喝黄酒还是 少， 不是特别习惯，嗯，我就拿那一坛子炖了一锅肉， 这锅肉你卖多少钱？ 那不是， 这要卖你卖多少钱？ 而且我用的还是那个，就是我经常去的那一家，就是黑猪肉， 嗯， 肉也特别好， 黑山猪。 但是黑猪肉有一点，哎， 你们家什么时候还做饭？我去吧， 我还没去过您家呢，您就来我们家。 不，你下次要再去，他就不放这五年。 我也觉得是， 然后 什么黑猪肉，啊， 没有，他就该。这个是我拿可乐做的， 啊，放十年的。我买的那个黑猪肉呢，其实做炖肉有一点不好，就是它肥。太肥，肥肉特别厚， 肥肉多， 特别厚， 它飙断。 然后我就说，哎，那就这样吧，就都倒里炖，就非常简单啊，跟平时做没什么区别，就是只不过一滴水我也没放，就全部拿那一坛子就砰倒里边了，焖出来，真的，就在焖的过程当中，刚炖了大概也就10分钟不到吧， 是有人敲门了是吗？ 没 人家炖肉的吧？ 我带饼了。 我关着厨房的门，我在外边就已经 闻 到香味了。 真的， 我说哟，真香！开开门一闻，哇，香极了！而且越往后炖越好吃，就那个味道越浓。 所以就是动物脂碰到了黄酒，它的化学变化一定是你要是深炖或者深扣的东西， 嗯， 它就时间浸进去特别厉害。 对， 所以就是好。这有一次我炖排骨也是，人家拿着剩了半瓶黄酒，我给倒进去了，因为我觉得这黄酒搁这谁也不喝，老搁这就搁柜子里，有时候家里经常会是这种，我就直接倒进去，倒完了之后盖上盖，然后对门大哥说：“哎，我这儿给你换点，拿着哈尔滨红肠就来了。”我天，我说还不好做拒绝，为什么？人是现成买的，你这是现做的，得给人分一半。这味儿太串了， 对， 因为就整个因为门对门嘛， 对， 就能闻见，真能闻见。 好， 嗯， 这节离结束大概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嗯，来吧， 嗯， 拿这个酒做鱼， 做鱼。嗯，其实做鱼要记住多加三味东西。第一味是柠檬，要黄柠檬。第二呢是要胡椒粉，一定要加胡椒粉。第三盐，第四是黄酒，就能组成清蒸的。 对鱼有选择吗？ 鱼一定是海鱼类。为什么要海鱼类呢？就是我们发酵的时候在家里可能做不了那么就是长时间的发酵，但是你加点柠檬加点盐封好了它，给它搁冰箱里头，能沉多长时间？差不多2天的时间，拿出来再去蒸，搁黄酒蒸，效果要比那个好得多。我原来试过，其实要找一个小的鲈鱼，在1斤左右的鲈鱼，给它背开了，别肚开，背开就是趴下了嘛， 嗯， 趴下完了拿我们现在家里经常用的碘盐加胡椒粉加柠檬汁给它搓遍了，所有的犄角旮旯给它搓遍了，盐呢可能下一小把就够了，4指的盐一条鱼，完了胡椒粉2指就行了，然后再加你那个柠檬半拉柠檬汁，正反面完了稍微拉两刀啊，别一点一刀都不拉，皮上得拉两刀，然后拿保鲜纸勒死了，包死了，往冰箱保鲜一搁，48小时拿出来，垫好筷子，直接拿5年或8年的黄酒往上浇，搁点姜，直接蒸。 老史， 嗯， 那筷子底下那肚子里用放点葱啊什么的？ 不用， 都不用， 因为你发酵的时候，葱会把它那个要姜，不要葱，不要蒜，就要姜，因为姜特别干净，味道特干净，直接蒸，蒸在家里一般这种打片蒸差不多10分钟左右，出来你就浇一点油就行，轻轻一点油就可以，呲一点油就行。然后你就能吃到那个黄酒的甜，浸在那个肉的弹性里，香香的那种感觉。 就能出来。 哦，还真的很少这样做，因为 怎么他一说我都觉得那么简单呢？ 对，听起来确实挺简单。 没有，你得搓它， 只不过就是费功夫。 他得费功夫， 一开始先揉，揉完还 得 放。 你得先搓它，拿盐跟胡椒粉都给搓完了之后，再拿柠檬汁挤上之后再搓一遍，然后搓完了之后再拿保鲜纸包好了，搁冰箱里头，别让它透风，这么着保鲜，这叫腌制，就我们叫做盐柠檬的酸的腌制。 哎，它跟因为在家做这个鲈鱼做的蛮多的，因为它蒸起来相对方便，而且它也鲜。 对， 它跟那个特别新鲜，我刚买完了之后，垫上什么葱姜蒜呀，啪上去那么蒸，有什么区别吗？ 它的肉稳定的弹性是不一样的，那是脆性的，就是你刚杀完那鱼，加完盐直接蒸完之后，它那个是崩硬，它那个是软弹，它是弹性的。我们拿那个腌黄鱼，黄鱼那个蒜瓣那肉。是有弹性的，回味都有弹性。它那黄酒浸进去之后，它都会发酵，会胀出来一点。 哦， 它是弹性的，你吃那鱼皮是回味是无穷的，是不一样的。 我隔着耳机都听见我肚子刚才叫了一下。 不是，大家可以试试，这是最简单的腌鱼的一种方式，然后拿黄酒去蒸，这是特别简单的一种方式。 但是是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把那个蒸完那酒给倒了。有好多人，我媳妇就特爱干这事儿。行了，这倒了不要，重新弄个汁儿，完了。 哦，就拿那当汁儿了。 它要原汁。 哦。 要有条件的话，加一点鸡油蒸；没有条件，就直接拿橄榄油蒸，没问题。一点。 哦。 有眼通吗？ 这真不错，这真不错。而且 它特别简单， 对， 没有那么 相对非常简单。 但是就是准备工作的时候，你要。柠檬盐胡椒粉， 对 这个比例要做好了，不给它搓干净了，都给它弄干 净。您周四晚上买条鱼回家，那么稍微一处理也非常快， 对， 几分钟的事儿。 找一盘封， 弄完之后封好了放进去，正好周六日您就做了。 哎，可以 是， 对吧？就非常简单， 特别简单。完了把筷子支好了，完了拿黄酒打一瓶五年的黄酒往上一倒，倒上一层，别给它没过去，就倒一层就行，直接蒸。热上气了就直接蒸，蒸完了之后一呲油，呲点油。原汁 就等于它肉底下有那么点黄酒就行是吗？ 不是，一定要浇在从头到尾， 从头浇上去， 因为它在半浸在黄酒里头才蒸。 哦， 你要不你那么蒸完以后水气多了，因为家里的窝气， 哦， 家里基本都用盆儿啊，它会窝水气，你知道吗？为什么让你支开？你知道吗？就是窝进去，你要是你会把那水给倒了， 对， 别倒了它就留着， 挺好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讲了一下白酒，对吧？高度白酒， 高度白酒 咱们做了一个 怎么做菜。 刚才我们这第二节讲了一道黄酒做的。 哎呀，太好了，来我们稍歇一会儿送点奖品啊。养生堂的大礼包啊，这个大家购买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产品就可以参加45天不感冒挑战活动了啊。这个购买之日起，比如说您今天买的45天之后，如果您不感冒算挑战成功。消费者呢，您可以拿着这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里边，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30粒一瓶。购买之日起45天，如果您不小心感冒了，这算是挑战失败。您呢拿着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说说您确实是感冒了，加上养生堂天然 VC 系列活动的购物小票，到店里边呢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28元的养生堂天然 VC 90粒一瓶。兑奖时间您记住了，12月15号到1月15号，而且今天我们会免费派发30份价值168元的养生堂维生素家庭大礼包。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上您真实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加上任何您想说的，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抽取30位朋友送给您这个大礼包啊。这个一会儿呢再让陈青老师教我们几道用酒来做的一些菜。刚刚那鱼特别好，又简单又跟之前我们做的不太一样啊。先进广告回来慢慢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孔乙己餐饮集团的研发创意总监陈庆老师，欢迎陈庆老师。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们好。 今天我们聊聊酒。在聊酒之前呢，咱们先聊点别的啊。 不是还是酒吗？ 谁说不是酒 啊？一会儿说酒啊。 那就不先说个值钱的。 先 这个得清醒的时候说，怕说乱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说不清醒的时候说啊。一入冬啊，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 是的， 所以呢，我就在想啊，要给亲戚朋友们买点什么新年礼物呢？ 哎，跟你说啊，你听刚才咱们节目前放那广告了 啊？听了， 推荐啊，建行金。 哎呦，听着就好，建行金好啊，而且不仅听着喜庆，看着可能也喜庆。 那当然了 啊， 建行金啊，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的产品和纪念金类的产品。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你懂的啊 啊， 投资嘛， 对对对。 金条呢是个人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家还不得有几根金条？ 庆哥家好多条。 哎，建行金投资金条。啊，有什么浇铸类的呀，梯形类的等等吧，好多品类的啊，重量规格也是很齐全的 啊。 建行金纪念金类的产品最有特点的 哦， 就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 哦， 那每年都推一款，那设计的风格呢非常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收藏馈赠，哎呀老多了。 哎呀真好，送亲戚朋友啊，包括庆哥买点送我们， 嗯， 是吧？都特别合适啊！谁不喜欢沉甸甸的金子？ 这说的是 设计又巧妙，必须得买呀！ 是的， 嗯，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是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八卦的人啊，庆哥，你们家有几根金条？ 说 谁家没几根金条啊？ 我们家真没有。 这么巧吗？我们家也没有啊，这挺好挺好啊。接下来就到了喝酒的时候。 是的， 今天我们不仅要用酒做菜，还说一说咱们毛铺每个周五周六都有的活动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第三时段啊，我们又开始了。 是的，首先一定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微信公号，然后要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您要发语音口令，记住啊，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您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而且一定要记住哟，我们这次把这个现金红包最低标准提高了 哦， 5块到10块了， 真好啊！提醒大家，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这七个字儿。另外呢，获得酒的朋友，您一定要记着填写资料才可以正常领取，所以要祝福大家好运。这个因为现在确实条数太多啊，我们一直想问问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也做了好长时间了， 对， 不知道最近，因为我喊了。虽然我喊的少啊，最多我可能就喊了个5-6遍。原来偶尔还能喊上，现在自从涨到5到10块钱，我喊不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呢？ 因为我跟后台说了，快把我们这些人的手机号都屏蔽了。 什么人？ 最关键也没告诉我。我就想听听，就听众朋友现在喊成了什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成果，您喊到的是多少啊？可能有的朋友给我们发了，但是全淹在这个微信里边了。 是的是的，因为条数太多了， 我们翻了十几页没看见一个有字儿的，全是语音啊。所以呢，这个等这样，等那个明天的时候 或者我们周一到周四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我们说说，或者说晒晒您的红包，您喊出来多少啊，让大家知道，哎呦，还不错啊，还是有盼头的啊。好嘞，这个说完这些，我们开始继续回到咱们的厨房啊， 是 用酒做点好菜。刚刚呢，陈静老师跟我们说了，用黄酒，做这个鲈鱼，而且呢，跟之前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了。它得有一个两天的一个腌制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很简单，您拿这个 盐、 胡椒粉都是少量的，抹一抹，给它做个 SPA， 然后拿柠檬啪啪一弄，然后封上之后放在冷藏里边，是冷藏里边啊，千万别放冷冻啊，冷藏里边搁个两天，您再拿那筷子支上之后，倒上在这鱼身上浇上黄酒，蒸个十分钟，您尝尝是什么样的。 对 啊，回去看看是不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了。 对，但是一定重申啊，就是不要放蒜啊、葱啊， 葱 放姜就可以、 可以放姜。 对、然后再其次呢，海鱼， 海鱼最好，效果好， 是 因为什么？河鱼啊，还是有一些粘液，它发酵以后它不会成立这种事儿， 哎，那因为酒的品种很多呀，那比如说啤酒。米酒 火， 这能做菜吗？ 就这俩，我跟你说，这俩特著名的菜， 哦、 就是咱们那个括号啊，就咱直接说啊，那天我去那个某某餐厅，就前面俩字那个餐厅，突然在他家吃了一个石锅三杯鸡，三杯鸡，米酒，典型的经典菜品。 对， 罗勒，酱油。米酒，像黑麻油，然后腌好鸡，底下干葱，直接啪碰上去了。然后又吃了一个地生版的，我还吃过在某某某特牛掰的连锁企业吃过一个地生版的，但是那个很少了，就是三杯银鳕鱼，哎呦也效果， 哎呦， 相当好。 这也不好做哎， 鳕鱼跟鸡是一类。都可以做成干炸，炸完之后烹的、都没问题，只要去骨刺就行了。对，鸡肉也是去骨刺，所以就是米酒对于中餐的影响力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南方人用米酒用的特狠，北方人用的少，但是米酒里头，好比说米酒可以直接喝， 对，有酒糟嘛， 酒糟的嘛，陕北的米酒也能直接喝。它都在十几度左右，哎，这而且米酒喝多了比黄酒喝多了还可怕， 是， 它起不来， 啊， 然后米酒发酵的甜品类也特别多，叫什么？叫做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叫做，叫做酒糟糕，米糕，就是拿米酒做的，特别好吃，完了甜甜的米粉的，你老吃你怎么吃？没事，但是里头有一个红枸杞或一红枣之类的装饰。 过去 都是甜品， 都不带酒糟两个字，直接就叫米糕。 对， 对， 其实真正的 是米酒糕，就是酒 糕。 对对对，就是酒糟弄。 哎，这是这么做，然后还可以做成什么糖水？米酒里头做成煮汤圆。 对， 年年过就是米就离不开米酒糟，这肯定离不开的。你喜欢米酒多厉害？然后米酒还可以什么勾兑？它可以勾兑，米酒勾兑完了可以烹菜。 它跟谁勾兑？ 好比说红酒糟、米糟可以勾兑，它腌制出来以后出来的红的这种米糟里头是福建菜里头做年糕里头炒青菜里都会勾。 哦， 哎，很香，它是有两次发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现在有些那个有好多创意的。小酒馆然后做鸡尾酒的，里边有些鸡尾酒都是拿米酒调的，说米酒能脱，就首先它的味道是比较醇香，而且它有特别的味道在里边，还有就是它能做一些造型，就是它能脱住一些东西什么的。 没错，因为在日餐里头，原来我在日本吃过一次，就是也是什么两星级的一个店，它最后一个甜品其实就是。法国的就跟法国的酥皮配着一个米糟，然后是多层切出来，真的好吃。当时你觉得还有点可能还有点桂花酒，可能这花酒肯定里头有花酒，因为它光 酒糟不是那个极限那个甜，你知道吗？它是往上扬的甜，就是花香的那种甜。当时我们俩吃完了疯了，我说这琢磨到极致了。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排叉，然后上面抹的蜜糖那种感觉，但是我们那没有米糟啊，人家是把米糟打成冻了，做成啫喱铺在上面，然后一层一层一层压着，然后再擀。哎呦，吃完就它这种细，就是能把这个米糟这种米酒给做成文化里头也很。我在台湾也吃过一道菜，也是拿米酒烹制的，它是做鱼，就是有点像我们撅撅那种感觉， 嗯， 生撅的，因为广东人多，好像在台湾原来就是生撅的那种。红石斑鱼的鱼头真的好吃，它就是倒米酒，直接就是米酒干，根本就没有看到它就大瓶子，它米酒是大瓶子的，比我们这大有点像清酒那么大瓶子，直接咔倒完就啪啪往里泼。我说这都什么呀，这都好家伙，夸夸夸炒直接夸一闷上，直接倒上一层，冒着火就来了。我说这什么呀，他说这你尝尝，我们弄的鱼头米酒做的，哎呦不一样，就把酱腌好了直接撒里头，直接焗上了，真的就有特点。 您拿米酒教我们在家里边做一个简单的东西呗？ 得是在家里能实现的， 在家里能实现的小米酒， 因为米酒这个超市也好买。 对， 我觉得在家里做汤圆，米酒汤圆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容易吗？ 好容易， 得是不加馅儿的吧？ 不加馅儿的汤圆好像有点狠。你还是加点馅儿，因为我觉得你不加馅儿你们太狠了，最后煮完了一颗馅儿都没有。你祖籍是上海啊？上海啊， 来开始。 其实啊，我们在超市里都有买着酒糟，完了我们也能买着汤圆。过年的时候给大家添个小技巧，做一个叫蛋花汤圆，米酒糟的蛋花汤圆就会很好吃。首先呢，我们分两个锅，一个锅呢是煮汤圆，一个锅呢煮酒糟。酒糟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往里加点米酒，然后加点桂花，然后呢煮完了之后呢，稍微拿米浆，其实煮碎了打碎了之后比打芡要好，它会沉一点，稍微偷一点芡，然后把鸡蛋清打进去，快速的搅，这么着以后它就不会往下沉了。哎，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把汤圆煮好了之后，搁在米糕里头，撒点枸杞，然后呢，加一点点的蜂蜜，这样出来以后，它不是特别齁的甜，一定是缓缓的甜。 嗯， 这样呢，第一，冬天呢是大家是暖的，你这样喝起来呢，它会暖身子，它淡淡的有点酒精呢，是往上飘的，搁点桂花。还有一个鸡蛋呢，是一个饱腹感，汤圆呢不会让人吃的特别硬。里头软软的有馅儿，别没馅儿的做法基本都是上海人在做，就是死汤圆，一定要有馅儿的汤圆。好比说吃着一个巧克力的，吃着一个红豆沙的，吃着一个别的味道的，它会丰富很多。而且在冬天的时候，给老人小孩都喜欢这个，而且在十分钟之内就能搞定的。 对， 哎，大家就米酒就是会常用一些。 对，我在上海就是吃到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面球的那种 啊，实心 的，没有 有彩色的，彩色的有好多颜色， 对对，彩色的我也见过。然后除了这个以后，就是第一酒糟是有，因为你能在里头看到那个 糟米 米粒儿的那个 糟米。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里头会有枸杞，啊，会有几个枸杞，然后同时里头一定浮着一个煮的鸡蛋。就打开的那个鸡蛋， 南方人煮鸡蛋给酒糟鸡蛋跟汤圆，是因为迎接最远方来的客人最高的礼仪， 好东西 啊！我有一次去朋友家，人家说那个宁波人，咱象山那儿，完我们说去看看市场去，然后呢，他们家那边有亲戚，整个村可能都是他那边亲戚，都是连着的，然后说你怎么着也见你们家亲戚长辈，你得去吧。 对， 这一想都 结婚是件大事， 去吧，去了一次，后来我们俩都疯了，你知道吗？那一天吃了九个鸡蛋，到谁家就端一半，到谁家就端一半，这受你不吃你不给人面子， 不止在那儿 要了亲命。 你想那个我弟那时候说跟他爱人结婚了，但是结婚他没有办事儿，然后最后说那回个门吧，然后 见一下。 对，但是我弟妹他们家是湖北人，然后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县城吧，然后去了。那去了以后呢，街坊什么的那些人哈，都去见见嘛。嚯，每到一家，醪糟鸡蛋。先开始吃第一个的时候，微微有一点酒味，还特甜，因为我弟特爱吃甜的，特好吃，哥。到后来吧， 转到村后边的时候，我吃20个了，真的不太行了，还给你端呢。说等我回宾馆的时候，那个我这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的，我住3楼宾馆，电梯还坏了，哎呦，他这崩溃了已经。 不是，但是酒糟文化在南方里头就是米酒文化比北方要深厚的多，就是他拿这个当迎接客人的东西的时候是拿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土鸡蛋，然后酒糟，然后还是也是高年份的米酒，完了做完了以后一定是您看着您吃完了，哎，觉得这事儿给面子。 对， 但是可是有一问，你这吃第9个的时候，你打嗝都是鸡蛋味儿的时候就不太好。 鸡蛋先放一放啊，还有2分多一点的时间，搁最后拿个啤酒给我们做个鸭子怎么样？ 对啊，啤酒炖鸭也是一特有意思的。啤酒炖鸭是什么呀？因为我们在外地吃过一次，但是呢，我觉得他那啤酒啊，好像是度数不够。它是米浆的，国内国产的是米浆的。有一次我们用了一朋友，我们自己做了一次啤酒，它叫白茶啤酒，我们做了一次猪手，好吃死了，真的好吃死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大麦仁的甜度是不一样的，酒精麦芽筛也是不一样的时候，它加白茶，白茶是醒的，你知道吗？后来等于就没有加任何东西，只有加 啤 酒去煮 了 啊。哎呦，真的不一样，而且还拿一个电饭煲做的，不是高压锅，就慢火煮着，因为电饭煲跟焖饭似的，反正你扒了它就是焖饭嘛，你一小时不理它也是焖饭，你知道吗？然后呢加了点禽类的肉扔进去，因为禽类肉好熟，就先弄的猪手，最后禽类的肉是沾着猪手那个胶，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红烧的猪蹄子，但是加了点禽类，完了但是没有任何加水，只是加的啤酒，但是就是自己制的啤酒，它那大麦的含量比我们家里现在用市场卖的啤酒度数高，但是出来完全不一样，没有酒精味道，就是纯是粮食拉黏的那种感觉。完了大家吃起来，其实还菜没上齐呢，这就没了。它这个在家里做特别好做什么，就是红烧猪手，但是你什么都别加，就加啤酒，别加水，别沾黄酒，别沾米酒，就是啤酒。别看它冒泡，因为一煮二氧化碳就飞了嘛。飞了之后就慢慢的煮，完了糖性，它因为它有糖分嘛，不断的发酵，最后那猪皮、猪蹄子那个皮再胶质出来之后，这时候煮到一半的时候，你把那个禽类，你想煮的鸭子、鹅什么的，你就烧一下，嘣儿飞点水给它扔进去，巨好吃，同时烧。 这个周六日没空了，下个周六日我就准备做个你那个鱼，再做个你跟我说的这个猪手和腿，就叫什么？ 你不再 拉住你的腿， 你不再来个醪糟鸡蛋啊？当 你怎么着也来个醪糟鸡蛋嘛？ 有点过了吧， 甜品 不是饭后甜品。 行，就听你们的了啊。今儿这个咱们关于酒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也要。趁大家现在微醺的状态跟您聊一聊，一定能让您清醒起来啊！先进广告，谢谢陈静老师，谢谢。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如果您有工行卡的啊，不管是这个阶级卡也好，还是储蓄卡也好，还是这个信用卡也好啊，大家要听好了，又有一大波活动要来了。 而且真的，我刚刚在导播间问他们了 啊， 我说我就记得前两天做工行 满三十减六十， 哎，满三十减六十 啊， 人家说可以有， 哦，这真的 啊。 哦，可以有， 就你 是可以针对你有，还是所有人都有？ 就你算错账了就会有。 啊、 来来来，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朋友， 对对对， 有两位呢，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都见过了， 是的，是的。 还有一位是新朋友，我们要一一介绍一下啊。 来来来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贺一龙，欢迎一龙。 大家好，大家好。 来，你可以离话筒近点啊！ 离话筒再近一点。 大家好，大家好。 对，你可以把话筒往哪边拿呢？ 对， 好。 还有 一会儿二十分钟都是你在说。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李飞，欢迎李飞。 哎、大家好，李飞。 哎、这非常熟悉了啊！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项目经理朱元军，君君。 嗨，大家好，我是君君。 嗯，哎、咱们那卡叫爱购卡，还是叫爱购活动，还是叫爱购 APP 啊？ 我们这个活动，就工行的信用卡的活动，现在都是叫做统一是爱购系列的。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餐饮类的一个满减的活动，它的对象主要是咱们北京分行的，就是工行北京地区的信用卡的客户。一般呢，就是这我们这个活动是爱购周末，就一般是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然后您可以拿着您的工行的信用卡，然后到就我们有很多的商圈可以这种餐饮的，然后进行吃饭，然后我们有一系列的满减的活动。现在我们的商圈有这种西单的、金融街的，或者是还有我们最近特别火的北京坊的商圈、国贸的商圈，而且我们的活动力度也非常的大，像有满300减100，还有满200减80的活动。 听见了吧？满300减100，这已经很厉害了。哎，那个，那今天我们主要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不是？都是跟吃喝玩乐有关系的这些促销的周末购的活动， 对 对， 三位谁主说？ 哎，我来说吧。 好，你主说。 那个主要呢，我们行是现在以那个信用卡客户，北京地区的信用卡客户，然后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爱购为主题。 停，兄弟，那也就是说，周末的这个爱购的活动，一般都是持信用卡的朋友是吗？ 对，持信用卡的朋友， 嗯。 现在是这样，因为这我们只针对于信用卡的客户，然后那个咱们的现在交通卡呢也属于信用卡，然后这个要让 大 家知道， 啊、对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对对 对对。 然后那个，然后现在我们现在主打的像那个是爱购周末，爱购周末的话就是每周的五六日都会有活动，然后现在涉及的商圈呢也比较多，然后呢，然后那个餐饮类的商户呢也比较多，然后比较有名的呢，现在我们比较好的就是西多屋，然后那个同日料啊，然后泽物斯这些。优惠力度呢都不同，然后我们同时今年应季了，还开展那个爱购火锅季，爱购火锅季那块的是我们今年主打的活动，然后最高的立减是满200减100，是今日谈涮肉、 哦、折， 对，是五折，就是最高可以实现到五折，然后那个类似其他的商户，然后有那个满300减100， 哎，那这样的活动这个周末也有吧？ 对，这个周末也有，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的。 哦，一直持续到12月底。 正常是12月底，可是应该我们是无缝连接到明年的2月28号。 哦，那都快有春节了。 对对对。 哇、哦，这两天冷。 对，这两天冷。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反正我看朋友圈里有朋友要送孩子的，车里显示说-11度。 对，今天真是很冷， 而且据说明天后天会更冷。真的，这几天正好咱们有这个爱购的活动， 对， 吃个火锅还是不错的。 对，吃火锅还是不错的。然后火锅这块的话，除了金日潭涮肉的话，还有咱们老北京的东来顺， 嗯， 然后那个一麻一辣之类的， 嗯， 都可以，就是说咱们那个都。持卡人都可以去参加享受活动， 嗯， 然后活动的话呢是每人每天只限一次的，只限一次优惠，然后您第二天的话可还是有的，就是一天只有一次、 哦、 可是您可以连续三天都可以享受这个活动， 是一天吃不了那么多的， 对 啊，您可以换着尖吃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其实真的就这些火锅店其实都是很热的火锅店， 对 对吧？ 对， 你看像日坛涮肉， 嗯， 离咱多近啊？ 对，老排队， 对吧？哦，那是，但咱说，哎，那一麻一辣 啊，是吧？ 吃麻辣锅的吗？ 对， 对 吧？山城辣妹子， 对呀、啊，山城辣妹子， 嗯，东来顺就不用说了， 啊是啊是啊， 还有香肠香、 哎， 我最爱的店， 不错不错， 香肠香真是不错，就是 300减100，哎呦，可以， 对。 那你说人日坛这个最多200减100， 哇、哦，这也可以， 五折的吧？ 这也可以， 嗯， 包括酒水吗？ 不包括， 包括酒水，包括酒水， 还包括酒水， 包括酒水。 哎呀，工行厉害了！ 哎呀呀呀，厉害厉害厉害、 嗯、 啊！好好好，这是爱购火锅季啊！ 对，爱购火锅季。 咱在说这些之前，咱先说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没听着，或者说有更多的优惠，我们没法一一介绍、 嗯， 怎么去关注这些优惠，实时的关注。 一般的话，您就关注我们行的那个 APP 工银易生活，那个在本地专属里面有一个爱购周末的专区， 嗯， 里面都会有咱们现在最新的活动。现在咱们的那个爱购专区里面，一般就是页面上就是一进去就能看到，就是爱购周末跟爱购香格里拉这两个活动。爱购香格里拉呢，现在主要是现在就是客房的减600元，就是住房减600。然后还有 住房直接减600， 对，直接 我住一780的房子， 只要您是我们工行的信用卡，对，就是您要是北乡的，北乡那块、北京香格里拉，就是那个北乡的房，一般是1100到1200，几乎到就可以打到5折。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哇、哦，挺好，挺好。 对，然后而且现在那个香格里拉这块，那个中国大饭店有一个阿丽亚的3D 餐厅， 嗯， 现在很火，就是那种就是咱们的国内应该是第一家的那个3D 的餐厅，它是一边放那个 3D 短片，一边就餐的，环境很好。 嗯嗯。 不是一个吃简餐，然后以喝酒啊喝什么，应该是在那个 lobby 大堂边上的、那个、 对对对、 哦、 他因为他这个是今年新引进来的，然后我们也在跟他们搞活动。 哦， 对，用持我行信用卡的话应该是能打个6折的左右，差不多 对，就678团购原价1596的 双人 3D 小厨双人套餐， 对，双人套餐 是吧， 对。 哎，但是爱购香格里拉我得提醒一下，我不知道这上面的给我的资料是否正确啊？2018年的12月16号就到期了。 对这个活动的话，因为我们那个开展的是从那个咱今年18年的5月25号 就开始了， 对，一直就开始了。然后 那你们不早来做这个，这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咱们还能抓紧到最后一周，赶紧去享受这个活动。 我看了一下，赶不上了，因为持卡人需要提前14天从香格里拉的酒店的官网或者是电话进行预定。 他这个预定的话是他说最早能14天，然后假如您现在在他那个网站上，假如还有。 如果有 房 的话，您还可以用这 哦，对，还是可以预定的， 还可以。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他这个14天是为了防止那种黄牛的恶意预定， 嗯， 他是避免让更，就是他想让更多的持卡人享受到优惠，他所以定了个那个提前14天。 明白了，这个啊，一会儿您刚不是说了能看到爱购周末和爱购欧洲这两个活动？ 爱购周末跟爱购香格里拉。 哦，爱国香， 你那么想去欧洲 吗？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满额即立减10%，还挺那个。咱慢慢说啊， 对对对， 欧洲先放一放，放一放，先从近的来。还有爱购北京坊，北京坊确实是最近好多，因为餐饮啊什么的全都在那边， 对， 进驻了，而且呢也有一些。不仅是北京的首家，甚至都是亚洲的首家也进驻了。这个来说说咱们跟工行的爱购有什么合作吗？ 北京坊是这样，北京坊是这近年就是新兴起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而且北京坊这块不像就是等于颠覆了咱们对老北京前门这个概念。因为那个北京坊它现在是就是打造成跟有点类似商业区的那种样子，它现在里面的环境真的是就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它，而且我们现在一般有合作的，就是喜喜、蒸汽犀牛这些都有合作，现在都是满200减80的活动。 嗯， 然后还有一个酱酱的话，应该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可是也是那个优惠力度，就是说相对来说还可以的。 对， 也多亏你解释了，要不我还说哟这个厉害。将将满100都可以减30。哎呀，我说这个不错。 对对对，而且那个北京坊这块就是这些餐厅的话，您在这边就餐看北京夜景是真的不错 的。 是 的，是的， 是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它地理位置真的特别好。 对， 因为我们俩去年还是前年去那儿吃过饭，一下地铁一拐弯就能到。 对对对， 而且建筑让你看着非常的宏伟。 嗯， 对，而且有的餐厅它是开放楼上的那种， 是有露台的。 对，有露台。 天冷了嘛？ 对，现在天冷了，一般都是不开放的。夏天世界杯那会儿的话，相当的火，就是一边看着北京夜景，一边欣赏着足球世界杯。 是的，是的， 特别的好。 北京坊不错、 哎。我看咱们爱购合作的。不仅是商户特别好啊，包括酒店，你看香格里拉、包括北京坊，也都是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 对， 最关键接下来还有这个爱购国贸， 对，国贸 那就是更不用说了， 国贸里边是国贸三期还是整个一二三期我都有合作？ 整个一二三期现在都有合作。现在这国贸这块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国贸合作过，搞过那种那个有高端品牌的，也有高端品牌的优惠礼券，可是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嗯， 现在进行的呢，就是国贸的一般就是针对餐饮类的活动。 嗯， 像那个见见世面，然后苗豆工坊，一般都是按他们那个每个餐厅的客单价，我们给他制定的那种满减力度， 嗯， 有100减40的，200减80的，300减100的， 嗯，哎，真的，你看啊，里面有一些，哎，这都吃过，比如说荷花泰菜， 对， 满200减80， 嗯， 你比如说油井阁港式茶餐厅这个满200减80， 嗯， 对吧？爱他意大利餐也是减八十， 还有肉食家呢， 啊，对对对对对， 啊，满200减80， 是这些好像，啊，都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见见世面也还不错， 是 的， 是的， 满100减40， 嗯 啊，大家还是登购咱们您刚刚说到的那个地方， 满100减40跟满200减80有什么不一样？ 嗯，就是人均不一样，可能是。 不是，这满100减40更好凑，主要是更好凑，更好凑。 那好，这是爱购国贸啊，每逢周五、周六、周日，而且呢，因为2018年快结束了，19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包括什么，可能您在关注啊，新的一年您在关注。目前呢，就是截止到12月31号， 对， 这些您在比如说在我们的工行的那个APP 里边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得到。您看看您喜欢哪个，赶紧去啊。尤其是如果您已经比如说定好要去那儿了，您先拿出来这个。打开工银的这 APP 先看看，万一有优惠这不就算是省了吗，是不是？来吧，接下来咱们再看看爱购全球，这个就是出去玩了，到年底了又是春节什么的啊，大家肯定要出去玩的比较多，这有什么优惠，有什么活动， 这个爱购全球要不菲菲你给讲讲。 现在吧，反正就是爱购全球嘛，其实是我们对境外的一系列的这个消费活动进行一个促销的这么品牌的一个包装。 嗯， 就比如说我哪怕是返现呀，或者是您刚才说那个立减10%，我们都会叫它爱购全球。 哦， 然后会做到各个地区，比如说前一阵子比较火的爱购美国，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会有爱购日本。 嗯， 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全年能够覆盖到的这些权益，会有租车，还有 WiFi，这个一般都是全年各种品牌的卡都能覆盖到。像这个租车，这个就是不管我是交通卡这种普卡也好，还是像这个环球 Plus 这种金卡、白金卡也好，我都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这个境外租车的优惠。然后比如说像 WiFi 呢，这种就是如果你是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品牌的信用卡，然后并且是金卡或者白金卡级别的，那么都可以享受这个2天的免费 WiFi。 嗯， 甚至呢，比如说你是万事达品牌的，如果我说我订这个 WiFi 啊超过了8天的时间，那我应该还能再额外享受2天，也就一共4天的免费。 嗯，哎，有一个私人问题啊，可能也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比如说我出国拿一张信用卡，甚至我有的时候我会看，比如说我去美国也好，去日本也好，我会选哎哪个信用卡可能更值。现在比如说我要去美国，那如果我办，是你建议是办 Visa 的还是 Master 的还是什么其他的，还是比如说银联的还是都有的，哪个更值一些呢？ 其实就我自己这个用卡的体验啊，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 Visa 和 Master， 我觉得这两家其实差不太多。 哦，嗯， 然后受理的这个广泛程度也差不多， 嗯， 失败率都是比较小的。 哦， 对， 好，那着重说说这爱购欧洲呗，我刚才都看了半天了。 嗯，但是就是第一我觉得得跟听众朋友说说，就是这爱购欧洲是不是有一定的门槛，这是第一个啊。 对， 然后再其次是不是有所谓的上限，然后再其次那说好了，类似这样的商品是不涵盖的啊。比如小胖说太好了，我去那边比如说在 duty free 买酒，买烟啊，类似这种是不是可以，就类似这些吧，给听众朋友解释解释。 对，这个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全品牌的这么一个包装，所以它具体的商户呢可能还是需要麻烦大家在这个易生活里面去查找一下。 嗯， 因为它会有很多指定的这个商户，然后每一家商户呢它有不同的门槛。 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一开始只看优惠了，我一看10%可以呀， 啊后来一看截止日期12月31号，来不及了。 这个我还是推荐您使用咱们上期提到的那个环球 Plus， 环球 Plus， 对， 这个不管您在哪儿消费吧，都有2%的这个返现。 对对对对对，嗯，好，我觉得介绍到这儿啊，活动特别多，特别的丰富，但是最关键是让大家不仅通过广播了解到咱们的活动，最最关键的是让大家在平时怎么去使用它更加方便，融入自己平时的生活。还是有必要再说一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具体的一些活动的详情，因为马上要进入到2019年了，可能会有新的活动，可能会有更好的活动带给您，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来跟我们说一下，谁说？龙龙说还是菲菲说还是君君说？ 君君说说吧。 君君说，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工行的工银易生活 APP， 然后打开工银易生活的 APP 当中，可以在本地专属里面看到我们北京地区的很多活动，像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比如说爱购周末、爱购香格里拉，还有就爱购全球，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而且我们也可以关注工行北京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促销活动，包括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还可以留言参与我们活动，我们定期也会 还能留言呢。 对对 对，而且我们定期还会抽取一些幸运的就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然后还会送一些礼品， 听见了吧，满30返60。 这个我说一下啊，这个就是等于公众号，这个呢是我们那个工行北京的公众号，这个就不是满30返60的事了，就是我们跟香格里拉合作最高返的是返了一间那个北乡的客房一晚免费住，这是返的最高的礼， 返了1000多。 对，只要参注，就是只要关注我们的工行北京，参与我们的留言，然后我们那会儿我们前一阵子刚搞的是结束第一名的话是一间客房免费体验一晚，包含所有的那个服务费，然后第二名是各就是第二名到第六名是各家北京香格里拉自助餐双人餐一人一份，是一共是6个奖，那个是我们就是说算数，就是说给广大就是我们粉丝最大的优惠。对， 哎，不愧是工行大气啊，所以大家要没事儿就不是没事儿啊，就是定期的要看一看。 对对对， 如果发现手机里还没有工银的那个 APP， 赶紧下一个。 对，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有工行卡的。 是的， 工银 APP 只要绑定了您的工行卡，您就可以享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优惠，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说到的优惠，您一样也能够享受到。 因为今天我们只说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嘞，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信息啊，我正好也有，我回去看一看去啊。 你有多少张卡呀？ 大行的我都有，像建行啊、交行啊、工行啊啊都有。 支付宝呢？ 支付宝没有。在心中，反正听我们节目的我们都有啊。谢谢三位，谢谢咱们君君啊、菲菲啊、龙龙啊，谢谢三位啊。这个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的节目依然直播，明天再见喽。 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脆弱只在你面前解脱，而你总是帮助我走出沉沦和迷惑，像镜子那般清楚照出真实的自我，最好最坏的结果你都愿张开双手，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